胜利就在眼前，而你却看不到胜利，多么的令人遗憾。匪军官狞笑着说：二排长面对高高举起的屠刀，他双眼喷火，目光带着微笑，把轻蔑的视线投向刽子手。枪响了。 老师，老师，敌人抓住咱们几个人呀？ 他是单数还是复数？ 我怎么觉得好像有三双眼睛望着敌人？ 这只是一种修辞方法，表现了革命者既无畏又愤怒，同时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。 哦，老师，那您能这么看我一眼吗？ 马车同学，请你不要影响课堂纪律，有问题可以下课后啊到办公室找我交换看法。 我就是有点好奇，不知道这三种眼神怎么一起使。 有的同学就是爱显示自己，好像自己比谁都聪明。不要一瓶不满半瓶晃荡，以为谁都不如你，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啊，老师最不喜欢。这种人呢，将来也没什么出息。 哎，到底是谁一瓶不满半瓶子晃呢？最爱显示自己啊！ 你不愿意听讲，可以出去啊。 不出去，我也不愿意听你讲。 我现在请你出去。 我有权坐在课堂里了，我教学坏了。 要想让我尊重你，你得先学会尊重别人。冤枉我的事儿，我他妈永远不能承认。没收我的东西，我他妈都不要了。跟别人都没事，我跟你只有仇恨。你呀，上课忘了词儿，就说是让我气的。你扔了我的书包，这事儿我永远记着。对你有偏见，是因为我没换过座位。一年四季挨着垃圾桶，说话能不脏吗？黑板上的裂缝就是我砸的。你喝的每口水里他妈都有我的吐沫。整天没事干，就会趴小窗户偷看。我就怕你救我出气，然后让我滚蛋。找不着凶手的逼，事儿都往我头上安。一年攒了一堆检查，还给我处分通知单。你说你为人师表，出去要门就随地吐痰，就会舔着个逼脸给我爸打电话。你不要脸，无能的表现。你要什么都行，别碰我 CD 机。你妈了个逼，我就上课听歌，我乐意。我就上语文课写数学作业，作业本上画个大鸡巴，纯为了发泄。只有高年级小姐姐进入我的世界，我才知道什么叫温柔和体贴。知道你是年级组长，给你留点面子。全办公室的老师都知道你呀是一骗子，人家都坐板凳，你呀非得点一骗子。明明开卷考试说我作弊，撕了我的卷子，瞧你呀那操性。接着更年期跟我蛋逼，回家操自己吧，操自己。我在学校外面干的都是你呀不敢想的。上课两分钟我接着下茬堵了你的嗓子。我的作业从来不犯，全他妈是二分。其实除了体育老师都是高娘养的。当年挖苦我的话现在全都还你，不是我小心眼，是你根本不讲理。我讲的段子当时全学校都流行，你说的笑话只能逗乐你自己。周末弄补习班就是为了骗钱吧，罚我站着听讲，我就当锻炼身体。说我写的作文没味儿，还不如放屁。跟流氓打架冲在前面，因为我讲义气。其实好多好老师值得你去学习，人家比你牛逼多了也没犯人不理。讲课就讲课，别胡逼。学生花钱上学不是来这儿看您抽风发脾气。对我好的老师我发自内心的尊重，您三儿代表全体同学向你们表示致敬。我听说你得了病，更年期性骚动，我比你狠多了，会语综合症。咱俩都说中文说的也不是一水平，您都快被我气疯了，我还是那么冷静。你儿子托我爸找工作是吧？不可能，操，他是我爸，老陈的向着我。记着，多管闲事多吃屁，少管闲事少拉稀。你呀、这个变态，收礼的时候你笑得很灿烂啊！妈了个逼呀，都得死！妈了个逼！